第51集，为了艾泽拉斯。正当卡德加在沮丧的时候，忽然他眼角的余光瞥见了有什么东西在动，他转过身进入防御状态。卡德加看到有一具躯体正在缓慢地移动，他肚子上面的部分被烧焦了。卡德加想起来，这正是通过传送裂隙之前奈奥祖曾经攻击过的那个兽人，那个指责奈奥祖抛弃他人离开并将其称为懦夫的兽人。卡德加再次感激他带来的那枚戒指，因为有了它，他才能够听懂兽人的语言。他放下双手靠近去观察。那兽人喘息着，发出痛苦的呻吟声，他伸手去拿什么东西，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它取出来，然后用颤抖的胳膊将之递给卡德加。这是一个巨大的有着许多浮雕的长方体，边缘有金属雕刻。卡德加认出了这东西，不由得屏住了呼吸。这是麦迪文之书。 我不是萨满，等我知道这东西对你是有用的，不是吗？ 是的，你为什么要把它交给我呢？我是你的敌人。 你至少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敌人。奈奥族背叛了我们，他重新组建了部落，强迫我的超颅氏族重新回到战场。他答应给我一个新的开始，但是一旦他发现了安全的地方就逃走了。他和他最亲近的人得以保命，我们其余的人，我们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我很高兴自己最后的行动是要对抗他。拿去，快拿走，该死的拿走他，让奈奥族为他的背信弃义付出代价。 我向你保证，奥普瑞斯，我们会尽一切努力阻止奈奥族。 卡德加走向这个奄奄一息的兽人，轻轻地从那双变黑了的血淋淋的手中接过了这本书。兽人点点头，闭上眼睛平静地走了。真是命运无常啊，卡德加沉思着。很快他拉回思绪，打开书开始浏览。他记得第一次在麦迪文的图书馆里看到这本巨大的书还是在几年以前，从那以后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感觉就像是过了一辈子。那个时候他对这本书感到恐惧，但是他的好奇心占了上风。幸运的是，这本书本身的封印让他甚至连封面都无法打开，否则其中的魔法可能早就已经被他毁掉了。现在卡德加很轻松地绕过了他们，开始浏览这本书的内容。他变得越来越兴奋。正如他所料，这本书详细记录了麦迪文和古尔丹是怎样合作制造时空裂隙的。凭借这些不可或缺的细节，以及古尔丹之炉中留存的能量，卡德加相信他现在可以永久地关闭黑暗之门了。但是，他还来得及吗？拍打翅膀的声音从头顶上方传来，他抬眼望去，几只狮鹫在上空盘旋，它们张开了翅膀准备着陆。卡德加发现了库德兰，蛮锤矮人正在向他致意。卡德加点了点头，把书扔进了他的布袋，将这个珍贵的袋子递了上去，然后他抓住蛮锤矮人伸出的手，翻身骑上了狮鹫。 奥雷利亚和图拉扬在哪里？ 在跟部队讲话呢。 那他们必须赶上来，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快去黑暗之门。 狮鹫骑士们拉扯着缰绳，狮鹫们发出嘎嘎的尖叫声，接着他们转过身，迎着风拼命地拍打翅膀 向上飞去，每只狮鹫都载着两个人。卡德加看着黑暗神殿在他们身后渐渐远去，他闭上了眼睛，任由头发和胡须在身后飘扬。他紧紧抓住那个口袋，有了狮鹫，他们就能在几分钟，而不是在几小时或几天后到达传送门。他只希望他们的速度足够快。当他们的狮鹫在黑暗神殿上空盘旋时，奥雷利亚把头倚靠在爱人的肩膀上，他轻轻地搂住图拉扬的腰，给予对方无声的支持。他知道图拉扬对于即将要去做的事感到多么的忐忑，但奥雷利亚也知道他不会逃避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图拉扬将锤子高高举过头顶，奥雷利亚不得不望向远方，避免直视战锤发出的光芒。那耀眼的白光穿透了聚集在上空的云层，照耀着整个山谷。从他们身后的黑暗神殿到远处的联盟据点都被笼罩其中。 洛萨之子们，几个月前我们穿过黑暗之门，不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来，正如我们阻止了他们对我们挚爱的艾泽拉斯的失败入侵一样，我们必须去阻止部落继续侵占其他世界。现在阻止他们的时刻到来了，卡德加拥有了他所需要的用来关闭传送门的东西，但是这个世界现在正处于混乱之中，我们的家艾泽拉斯也再一次陷入了危险。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竭尽所能，并且做到最好来拯救他以及我们身后的家园。我要去帮助卡德加，保护他，因为我敢肯定他会遭遇到抵抗，而你们必须要在这里坚持下去。你们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我知道我的兄弟们，你们现在也不会让我失望。我们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或许我们可以挺过这一关，找到回家的路，活到老，给我们的后代讲我们自己的故事，在他们面前炫耀。或许我们会死在这里，和这个世界一起。如果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会乐意选择，因为我们为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荣誉而战。我们战斗是为了让其他人可以因我们今天这一小时、这一刻在这里所做的事情而自由的生活。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东西或任何其他值得为之而死的东西，那就是这个圣光之道。洛萨之子，圣光与你同在，过去如此，永远都会如此，为了艾泽拉斯。 奥雷利亚凝视着图拉扬，虽然图拉扬的眼中满含泪水，却闪耀着洁白的光芒，他的心中充满了敬畏。图拉扬的锤子比白天更加明亮，光芒灼伤了附近那些被俘虏的兽人的眼睛，他们尖叫着倒在地上。然而这耀眼的光芒却使图拉扬的士兵们如虎添翼，更加强壮。当狮鹫腾空而起，跟随着蛮锤矮人将图拉扬和奥雷利亚带向黑暗之门的时候，他们欢呼起来。 图拉扬，我的爱人，你就是光明，你是如此的耀眼。 我真想和他们站在一起。 亲爱的，你已经和他们站在一起了，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圣光，所以你就在那里。 图拉扬对联盟军队所说的是实情，黑暗之门周围的景象一片混乱，卡德加需要保护，他只是还没想清楚该如何保护卡德加。达纳斯、卡德加、 库德兰和其他几个人在他们之前到达，正在激战当中，要杀出一条通往传送门的血路。看起来兽人已经重新集结起来了。奈奥族的突然离去使德拉诺的众多氏族陷入了困境，他们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同样的事情，黑暗之门是唯一稳定的裂隙，是唯一一个已知的通向一个环境舒适的世界的裂隙。